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《宝贝老板》当中的插曲，我们要买一座大房子。这段旋律呢，前半段融合了爵士的电子乐，后半段呢又是交响乐配器，使得配乐本身就充满了层次感。这段旋律出自配乐大师汉斯季默之手，2017年他一共有三部电影作品的配乐问世，另外的两部呢分别是敦刻尔克以及银翼杀手2049。这三部风格迥异的电影作品的配乐也是各具逻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就是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主题曲《2049》。汉斯季默是一位著名的电影配乐作曲家，最初呢，他是电子音乐工程师。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汉斯季默结束了为乐队混音的工作，开始涉足电影配乐的领域，与当时著名的古典配乐前辈斯坦利·梅尔斯合作，迸发了将现代电子音乐与古典交响乐结合的想法。1988年在电影《雨人》当中，除了汉斯季默奉献了两首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之外，剩下的呢全部是由导演指定的歌曲作品。虽然是发挥空间非常有限，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仅有的两首配乐获得了1988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提名。 汉斯季默这种打破常规的尝试改变了好莱坞传统的电影配乐模式，他以自己标志性的风格迅速地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，恢宏的交响乐、张弛有度的节奏、细腻丰富的曲式以及对听众心理的揣摩，这都是他金字招牌下的独门利器。1991年的末路狂花当中，汉斯季默早期的作品风格是一览无余。下面这段《雷鸟响起》会不会让你想起电影当中路易斯与塞尔玛的那辆雷鸟敞篷车呢？1995年，《狮子王》算是汉斯季默的封神之作了。当年第67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也堪称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届，像《阿甘正传》呢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还有低俗小说等等。有意思的是，其实呢，当年汉斯季默很不情愿与迪士尼合作，原因是他不喜欢百老汇式的音乐剧。好在呢，迪士尼放权，让汉斯季默大胆的创作。最终，《狮子王》不仅让汉斯季默收获了一座小金人，更成为了百老汇最炙手可热的音乐剧之一。 上面这段音乐熟不熟？这就是电影《达芬奇密码》当中的插曲。这首曲子和《天使与魔鬼》的插曲《503》在编曲上只有少许的不同。

民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来关注天气，高温黄色预警中，白天最高气温仍可达35度，高温闷热天气持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，多补充水分。午后将有雷阵雨天气，出行的朋友需注意临近预报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北部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南转东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多云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东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职场的自信，生活的温馨，朋友的欢愉，家庭的和谐，家味添活力，人生乐逍遥。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。 不同风格， 不同题材， 不同形式， 调频97.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， 特别创意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节目《中国古文化之乐器》。去年11月以来，海昏侯墓考古的阶段性成果陆续对外公布，引起了各界关注。今年3月2号，《五色炫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》在众目所瞩当中，在首都博物馆开展。这一历时5年的考古重大发现，创造了很多个首次、最和罕见。 这是当时的这个马蹄金和菱齿金。那么其实马蹄金和菱齿金它们这种金子呢，它属于一种赏金，也就是说是当时帝王赏下来的。那么这种赏金制度，赏马蹄金、菱齿金这种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汉武帝时期开始。那么当时汉武帝有一天晚上，他 马蹄金块、金柄镇以及成堆的五铢钱，还有精致的车马间具，让人啧舌惊叹的青铜制品，还有大流祭印的玉印，昌邑祭田的青铜鼎，都让人们特别关注这一考古发现的主墓墓主人，他究竟是谁呢？经过考古证实，这个古墓的墓主人就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。 其实海昏侯这个人呢，怎么说呢，他的命运是非常的这个坎坷的。对，因为他5岁的时候继承他父亲的王位，然后到了19岁的时候，他的当时的那个皇帝去世了，但是皇帝当时没有子嗣，那么由霍光推举，推荐他做了新一任的皇帝，但是短短27天之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平民。史料上对于这个是怎么记载，说他是在这27天里面做了1100多件这个坏事。但是大家可以用脑子去考虑一下，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就是计算，这27天要做1000多件坏事，那么他要不眠不休，在这27天里面不眠不休，平均每个小时做2件坏事，才能够到达27件，1000多件坏事。所以大家想想，这个到底是不是可能有可能发生。 在这些所有出土的文物当中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编钟和车马了。比如说这一次出土的编钟2堵24件保存完好，已经保存了2000年，现在仍然还可以完整的奏乐。而此外还有一堵铁边磬，以前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常见的是石边磬，而海昏侯墓出土的是铁边磬，这在全国应是第一例。根据历史记载以及出土的文物发现，我国其实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编钟。那个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， 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加多了，有九枚一组的以及十三枚一组的等等。唐代诗人曾在作品当中描绘了编钟的声音，洪亮、铿锵、悠扬又悦耳动听。1957年，在我国河南信阳出土的第一套编钟十三枚演奏的《东方红乐曲》，还跟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响太空。说起汉文化当中的乐器，除了编钟，古琴不能不提。古琴也称瑶琴或者是玉琴，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汉文化当中地位最为崇高的乐器。自古以来，单字琴为其特指，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，为了与钢琴区别而改称古琴，并列于中国传统文化四艺琴棋书画之首，也被文人骚客视作是高雅的代表。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许多文人必备的知识以及必修的科目。在流传至今的中国古琴十大名曲当中，魏晋琴家嵇康所弹奏的《广陵散》颇为著名。可以听得出来，古琴的声音是非常独特的。一般人听古琴的琴乐，就可以感受到古琴的安静和悠远。嵇康也在自己所著的《琴赋》一诗当中写道：“众器之中，琴得最优。”也就是认为，在各种乐器当中，古琴是最好的，拥有最优异的品德，也是最适宜君子作为修养之具的。而这首《广陵散》的特别就在于它的旋律当中又充满了激昂和慷慨，它也是我国现存古琴曲当中唯一的 具有割毛杀戮战斗气氛的乐曲。关于《广陵散》的来历有很多个版本，据《晋书》记载，此曲呢是嵇康在游玩洛溪时为一古人所赠，而《太平广记》当中则有一则神鬼传奇更为离奇，说的是嵇康好琴，有一次呢嵇康夜宿月华亭也不能寐，就起来弹琴，琴声非常优雅，就打动了一个幽灵，那个幽灵就传了这首《广陵散》给嵇康，还和嵇康有一个约定，说此曲不得交与他人。到了公元263年，嵇康被司马昭所害，在临死之前，嵇康拒不伤感，唯叹息道：“袁绍你曾经想向我学这首歌，我太冥顽不化了，没有教他。如今《广陵散》却是绝了。”那除了凄婉悠扬的《广陵散》之外，在现存的古琴曲当中也有记录了伯牙子期美好故事的《高山流水》一曲。 高山流水这首古琴曲属于汉族的古琴曲，也是中国十大古曲之一。传说呢，先秦的琴师伯牙有一次在荒山野地里弹琴，樵夫钟子期竟然能领会这是描绘峨峨兮若泰山以及洋洋兮若江河。伯牙大惊说，善哉，子之心与吾心同啊。也就是说，他非常惊讶子期竟然和他如此心有灵犀。在钟子期死后，伯牙痛失知音，摔琴绝弦，终身不弹，故有高山流水之曲。而在这之后，高山流水这个词也被用来比喻知音或者是知己。说起高山流水这首乐曲，很多听众可能都会想到一首同名的古筝曲高山流水。这首古筝版的高山流水呢，与古琴曲并没有什么传承关系，只是取了相同的名字而已。古筝版的高山流水呢，一般认为是民国以后古筝艺术家所创作的。其曲同样取材自伯牙古琴与知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版本。现在呢，这首古筝曲的高山流水也有很多种流派的谱本，而流传最为广的、影响最大的，则是浙江武林派的传谱。这首乐曲旋律典雅，韵味隽永，颇有些高山之巍巍，流水之汤汤之貌。古筝又名汉筝、秦筝，也是汉代民族传统乐器当中的筝乐器，属于弹拨乐器。算起来，它也已经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相比于古琴的音色，古筝的音色优美，音域更为宽广，演奏技巧也颇为丰富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。按照乐器诞生的时间顺序， 我们听完了编钟、古琴以及古筝的代表乐曲之后，我们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。虽然如此，但中国古文化当中的乐器却远远还没有说完。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分享。以上您听到的是专题音乐节目《中国古文化之乐器》，播音编辑徐冉，代表监制冯健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，可是在你爱的时候，真的要全心全力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。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，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，看过世界壮丽风景，经历爱的可歌可泣，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，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。 北京北京我爱你，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，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，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。工作日17:30，974半点资讯，敬请关注。 这些数字太让人心动，